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又是新的一周开始，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董斌。 大家好，我是赫儿。我以为你要说错呢。快车道， 那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地请到的是我们汽车媒体的大咖，著名的汽车评论员 老车。 当当当当，不敢当，不敢当。大家好， 老车，你接下来的话，你今年这个节目你要坚持下来的话呢，你会在2017年度被评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汽车评论员。 你确定是最受欢迎，不是最爱抽？可以， 这个有个性是非常好的，我们节目相当有个性。比如说今天推荐几款车也很有个性。 对， 比如我们先 说的，我都不敢接了，哪有个性？ 哎，或者你不喜欢这款车吗？ 嗯，还不错， 是吧？但是你像你这样的妙龄女性， 妙龄少女，少女，少女 啊，对，像你少女，对这种 MPV 车型，或者说官方的这种类似于拖家带口的车型，好像没有那么。 对我来说，这不叫拖家带口，这叫专职的保姆车。 哦，好，那些 我这么看的时候，我就哎嘿，回来， 老车，老车， 我就舒服多了。 老车，你说这个，我越来不靠谱，按稿子走咱们。 没有、啊，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对这款车特别这个有感情啊？不能说有感情，就是特别的关注。因为之前在我的微博上，很多人私信问我说这个 MPV 怎么样？是问我对开始问我的一个问题叫什么叫 MPV，给我问懵了。对，我以为他是就是不知道还是怎么样，我想说应该不会有人不知道 MPV 这个概念吧。 这款车实际上就这两年风头正劲的两款主打型 MPV 的更新换代一款，这是奥德赛。来自广汽本田的官方表示呢，旗下17款的奥德赛正式上市，五款车型，售价区间22.98万到29.98万。车说说这车。 车啊，来专家。 其实奥德赛真的是一款好车，这个虽然不及 GL8 那么豪华吧， 你看专家说话就是不一样，真的是一款好车，虽然不急。 对，因为刚才董老师也是提到了他另外的一个竞争对手， 对， 肯定就是别克 GL8。 对对对， 但是这个奥德赛其实更适合家用 ，GL8 确实是够商务，机场多见的更多的是 GL8 多点。 但是这个奥德赛确实家用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车。 亮点是什么？ 这个17款其实它的发动机没有变化，都是2.4升的那个老的发动机。它主要的变化是针对智享版和智酷版增加了一个3驱的独立空调，然后多了一个冰和银的车身颜色可以选择。 哦，有紫龙嘛？ 对， 冰和有了。 最后出青史。 哎，老 果然都有童年。 是， 其实我很想这个问一下这个车，因为去年的这个可以说去年吧 ，GL8 换代以后真的是大受欢迎。那这款车跟 GLR 相比的话， 你觉得它有什么样的更有意思的地方是吗？ 对， 其实它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性价比更高一些。你看它最贵的是29.98万嘛，那这个性价比，我相信在一个买这个车的人来说，就是家用吧，可能偏向家用，那它还是选那个奥德赛更实惠一些。 这说话是真的，就是我们小区周边好几家人都换了这个，或者说那个艾力绅。类似这样的，但是好像咱们小区里没停着 GL8，就是 GL8就有点像摩拜单车，它不能进小区，你懂我意思吗？ 你这小区 是它是一种公用的， 它停在停车位上， 对， 其实挺遭人恨的。 没错，是 因为太大了， 一是大，第二点它那感觉让你觉得不是家里用的， 对。 哦， 不是家里用的， 就你们那小区是纯小区，是老年人专用。 请问有没不纯的小区吗？ 有，商住两用。 哦，那倒不是。好，这款车的话呢，提醒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是新款的奥德赛正式上市了，非常适合家用，性价比比较高。那下一款车型值得大家推荐的是新款马自达3昂克赛拉。那个赫尔，这款车应该你会更喜欢，我总觉得。 对，传统意义上来说，女生会真的会很喜欢这个昂克赛拉，就是马自达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呢，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为什么，之前看过一个特别的搞笑的一个视频，说这个马自达的车总有一种抄袭的味道。 抄袭的味道？ 对。 是吗？ 就是他的那个评价就是说马自达车总有一种这个抄袭的味道，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潜移默化的就影响到我的思想了。虽然这款车是一款不错的车，但是我对马自达的车没有特殊的这个感觉，说是它特别好或者是特别不好， 就没感是吧？ 对，无感。 那些老车呢，这有，我先说咱们先不说这车啊，就刚才赫尔说那个抄袭这事儿是有吗？你觉得？ 外形啊， 这个我倒是感觉不出它抄袭，是因为它其实马自达的一个混动的 借鉴 混动的那个设计， 它可以 由来已久的， 对， 它应该是它自己的东西，但是外形真的是很好看。 哎，我就问一个问题啊，马自达你们觉得它土吗？ 不会啊，我觉得挺好看的， 挺时尚的。 其实马自达的一个在日企的定位，其实就像他们自己说的，它没有像丰田、像日产、像本田那么 本田没有 那 样的 那样。 对， 所以但是扎根于它现有的一个基础之上，然后其实挺稳的，我觉得。 丰田张楠都特别羡慕，他说：“其实如果我们是一个马自达那样的规模大的公司，我传销好掉头，我什么都敢做。” 对对对。 丰田说：“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太大了，任何一个车型要规划、要设计、再制作出来的销售，他说真的，我们是不敢想象这个时间和空间流程的。”但是马自达他说到就能做到，他马上能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他很羡慕，像类似于这样的这种， 就效率比较高， 效率很高。我们来看这款车，2017款，这个呢是在西方的情人节上市的，这个时间2月14号啊。这个长马自达下面的马自达昂克赛拉正式上市，那个1.5、2.0两厢和三厢版，一共12款车型，售价区间还是比较亲民，11.29万到16.29万之间。车主介绍一下这车。 这个车应该说是主要是增加了一些配置，像我们经常之前念到的那个电子手刹。 有了 啊、有了配置上了，然后还有一个 HUD 的抬头显示， 抬头显示有了， 对对对，然后轴距还是2.7米，然后这个倒没有什么变化，车身长度略微增加了一些，看上去可能会更协调、更修长一些， 好，这样我们关于这款车亮点是什么？说一句话好 了，你这跳的， 来来来，亮点来说一句，咱们休息了啊、 亮点就是这个车呢，应该是内部更舒适，然后配置更多，你像它的静音处理会更好的，然后就是。不同车型的配置增加，然后进一步提升它一个整车的竞争力。 性价比很高，这是大家的一个选择， 确实 是大家一个选择。我们这样，那个这两款车完事之后的话，我们还有更多的车型供大家推荐一下。今天是新车来了，近期上市的热门新车总会，一会儿回来。 您要不着急卖车，千万别来天天拍车。这帮人全国竞价，出价高，出手快，来一辆卖一辆，最快一天就成交。 搜索天天拍车，记住是天天拍车，帮您闪电卖高价。 您要不着急卖车，千万别来天天拍车。这帮人全国竞价，出价高，出手快，来一辆卖一辆，最快一天就成交。 搜索天天拍车，记住是天天拍车，帮您闪电卖高价。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新车来了，我们跟大家其实谈的呢是最近上市的新车，刚才有两款啊， 对， 一个是 MPV， 一个是小型车辆，是说的是现代瑞典 RV， 也是在这个西方的情人节。 对，我觉得这西方情人节真是个好日子啊， 是是， 什么车都在这上。 接下来我们上市高峰应该是3月8号了，这个2月14呢，北京现代官方宣布旗下全新两厢小汽车悦纳 RV 上市，1.4、1.6两款发动机，5款车型，基础信息来刘赫，不是赫说说。 呵，这大名都报上了。这个悦纳之前有个三厢版的车型，现在推出了一个两厢版的车型。那它在三厢版的基础上，前脸的进气格栅是有一些小小的变化的， 是变化挺大的。 对，然后有了一个1.4升和1.6升两种排量的五款车型，然后售价是7.88万元到10.88万元。 哎，老车亮点是什么？ 这个车其实我觉得中规中矩，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没有太多的一个让我很惊艳的地方， 还是标榜着年轻时尚吧。 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我觉得都， 但好像没有， 还行吧， 啊，没有我高七好看。 啊， 对吧？ 不能用大众车主的审美， 看价， 不能用大 7.88到10.88，你还跟高七比吗？ 就是你不能用大众的这个车主的审美来看这个 韩系 的车， 真的不能这么看。 对，因为三厢版悦拿出来的时候，你看它的代言人是 G Dragon 权志龙，所以是那种很动感的那种现代偶像的这种状态，所以它这个两厢版 太妖了。 谁说的？我们就喜欢这种个性，好吗？ 这车应该改叫瑞纳阿尔维斯米达。 可以可以， 对吧？哎呦，这个好吧，我们先这个确实是流行设计了，更年轻一点， 对，很流行的这么一个感觉。哎、这个啊、市场绝对就是年轻人， 年轻人是吧？ 对，就是属于这种 像我们这儿年轻人是吧？ 高七的年轻人。 90后比较喜欢。 哎，我看了一下他那个竞争对手是丰田雅力斯，雅力士 L 智炫，本田飞度等各种小型车。这两年我发现一事儿啊，多说一句，小型车里面，好像我个人觉得这种合资品牌没有那么的优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老车你有这种想法吗？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对空间的一个追求更高了吧， 更高了。 对， 像这种小型的两厢的合资品牌，我觉得好像卖的并没有那么的好，一直是你原来确实是有抢手。这样下一款2017款的比亚迪 S7，比亚迪官方宣布 S7正式的上市了。新车跟以前的配置有所升级，对吧？赫， 对的。然后是两款发动机，六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0.99万元到15.99万元，也是一个比较亲民的这么一个价格。 哎，老车，我坐过这个比亚迪的一些车型里面，我真的是觉得我坐在里面车型，坐在里面，你把那标拦上，我别说外面看哈。我真不觉得这是比亚迪的车，我觉得它的内饰各方面还都挺现代的。 你是其实这句话是对比亚迪的一个褒奖。 对，我确实对它有种褒奖。除了它现在不让所有的非比亚迪的车停在他们院里面之外，我觉得这事儿是有点二的啊。那其他总的来讲，我觉得还好， 对，确实是。 下回你就把你的劳斯莱斯停过去，你看它让不让停？ 他那叉车敢给我弄出去？ 对， 你试试。 对， 我告诉你，我还有保时捷呢。 我就喜欢你们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 对，我还有10封10封呢，怎么的？ 可以， 祝您成功。哎，那个老车说这车吧， 这个车其实配置是很高的 啊， 有7座布局，然后各种配置，像这个互联4G互联功能，还有流量包，360度的一个全车影像，原有那个电加热座椅电动调节之外，还增加了一个通风，还有一个主驾的腰靠调节，就是一些非常实用的舒适配置， 比较实用。 发动机方面呢？ 发动机是 1.5T 跟 2.0T 两款发动机。 哎，他们家的发动机我没开过涡轮增压的，感受怎么样？ 说实话，我也没开过带增压的这个比亚迪的。 我也没开过 啊，应该看数据不慢，挺。还可以 ，找时间感受一下。 对对对， 这不开这个涡轮增压，这确实是你拿这个很难说。你看长城 H9那个，不是哈弗 H9，数据也好，但是你开起来感受并没有那么的好。那个赫说两句，点评一下这车。 点评一下，我只能从外观上觉得它这一次的比亚迪就是蛮有新意的，这个蝴蝶结的进气格栅呢，还。就是挺有新意的， 打一死扣。 对，比亚迪的车可能大家真讨厌，比亚迪的车大家可能更了解到它的近几年的是这个纯电的车比较受关注，对，所以这次推出了一个正经不能说正经的，是传统的这么一个车，我们真的还是也需要去试一下的。不知道这个经过纯电这个电机之后，这个完全传统的车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明白。我们还剩最后一款车型了，这个也是来自于这个上汽大众的官方的消息到底是什么车呢？我们一会儿回来。 夜里看雪飘过，还在冷却了的心魔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把寄放中爱。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有谁能够预言若隐若现，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左右乐队。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哎呀，这个最后一辆车了，今天我们的新车任务呢，赶紧说说这个。 对，终于回到大众了，这 上 大众， 上汽大众。二零一七款呢，它这有一个拉维达家族啊，其实我挺喜欢这拉维达的名字的，因为我受那个 拉维达， 对，好像法语那叫什么 ，Vivi la vida。就是生活万岁。哎，你乐什么？ 想没有想，脑洞开真大，想真多。 不要以为你只有你买过法国的包。 没没没， 对吧？我虽然没买过，但是闻过法国香水。 嗯，好嘞。 这个 我看你有点中毒。 拉维达家族有、这个、 香水有毒。 嗯，真品，咱们说车。 两位能按稿走了就行了。有朗逸、朗境和朗行。说实在话，车我没分清楚过这三款，这到底都是类似型、嗯。 他们的基础款就是朗逸， 就是朗逸是吧？ 朗行、还有那个 朗境， 朗境 这是递进款， 都是根据朗逸来脱生出来的。 对，你看价钱， 所以他们叫拉维达的家族。 家族 对，这个2017的朗逸是10.99万元到15.99万元， 嗯， 朗行呢就上了一个档次，11.99万元到11.29万元到16.29万元，对，然后朗境14.89万元到17.19万元。 哦，这个朗境是最贵的， 对，递进的 这么一个，便宜的， 嗯， 哎，那个车介绍一下这个相应的这个怎么一个有什么信息吗？这个里面点，你给我说说啊、嗯。 作为一个中国市场专有的一辆车，朗逸可以说在这几年的一个紧凑级车市上的表现，我们都有目共睹， 非常好， 卖得非常好。 对， 除了外观变化不大以外， 所以说这款车它应该要继续保持着一个这样旺盛的一个生命力的话，那它推陈出新啊。 嗯， 不管是加配置还是加一些车型，那都是很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了。 嗯， 所以也就是看到了今天它整个一个家族的一个新车的一个推出。这次这个2017的一个拉维达家族的一个升级，主要是一个娱乐系统， 啊， 是6.5英寸的 MIB 的那套系统的一个升级。 嗯，明白了。 好像还取消了一些这个车型配置，是吧？ 取消了什么呀？ 有一个朗逸的1.6升自动豪华， 是根据不同市场需求来取消一些车款。 好像1.6升的朗行也是自动豪华，也是没有了。 你说买这车买自动豪华人肯定少，所以他就取消。刚才 这车还是靠走量， 这靠走量，所以他不是买自动豪华。 平民阶层嘛， 对。 嗯， 关于这个车呢，其实那天我们再多说一句，做了一个调查，在全世界的这个百大汽车商生产当中，拉维达也是榜上有名的， 对对对， 前20。